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他在跟谁学西班牙语？ 他在跟朋友学西班牙语。 二，小明在跟谁学画画？ 小明在跟王老师学画画。 三，姐姐在跟谁要电话号码？ 姐姐在跟男朋友要电话号码。四，你是跟谁要的这张照片？ 我是跟小双要的这张照片。 五，大卫是跟谁借的那本杂志？ 大卫是跟芳芳借的那本杂志。 六，小李是跟谁借的伞？ 小李是跟同事借的伞。